新创买所一电台接到九五八社区频道，现在是林良东报告新闻。加上综合蒋留所早日正式开幕，为提升工作效率，蒋所试验智能目标管理系统，成为本地第一个采用这套系统的综合蒋留所。此外，加上综合蒋留所也设有邮办黄退表。台湖南甲宜江主县界皇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会将定期提出方规甲建议。本地界广北转的新病例两宋两日，全国三千起，报三千一百六十二起。另外有四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嘅数据显示，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9.96%。目前有937个人住院，其中19个人需要氧气紧急。我个人到家护病房治疗。树木青影响人民行动，但虎能汤四个老年之后再次举办母亲节活动，并侮辱社会给予两成退休者更多的支持和肯定，特别是来自社区的扶持。今日是母亲节，加着祝福人少不再受寒，受访问的春天热者。这个节目也接着经济的大猪主唱而定。另外，武术联赛总会表示，随着政府放宽防疫措施，所有蒙领蒙赛的活动会得复开。武总也计划到今年九月恢复举办全国武赛锦标赛。详情近期公布。未来三个官病单日新病例两宿四日处于直窗挂起的水平。马来西亚卫生部 COVID-NOW 网站的效果显示，当地昨日新增直窗372起病例，另外有三个人病逝。韩国军方及朝鲜在外国疑似利用潜艇发射直问多听糖岛导弹，这是朝鲜刷这一个月四号发射一枚疑似洲际糖岛导弹之后，四隔三日再次试射导弹。另外，韩联社报道，有只想象是平壤政府到韩京北岛的红开里黑千人点三号开岛的活动如来如平方。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槿惠表示，朝鲜可能会到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后日的就职典礼，甲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期间进行核试验。日本防卫部的部长岸信夫理事认为，平壤政府有可能到这个月完成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并且采取政治部的挑衅行动。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苏克表示，到马里乌波尔阿索钢铁厂来的逆向者赴两架海通以传播撤离。总统泽连斯基里表示，到联合国甲安全理事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下，乌克兰等国得以从阿索钢铁厂来救出超过300人。新闻播告完了。